车已经进车站，我的心里有悲伤，汽笛声已渐渐响，心爱的人要分散。离别的伤心泪水滴落下，站台边翩翩离愁涌入我心上。火车已经离家乡，我的眼泪在流淌，把你牵挂在心肠，只有梦里在向往。车已经进车站，我的心里有悲伤，汽笛声已渐渐响，心爱的人要分散。离别的伤心泪水涌入我心上，火车已经离家乡，我的眼泪在流淌，把你牵挂在心肠，只有梦里在向往。伤心泪水滴落下，站台边翩翩离愁涌入我心上。火车已经离家乡，我的眼泪在流淌，把你牵挂在心肠，只有梦里在向往。